我好鬼怕上啲人網贊定贊助或者指定傳媒嗰啲啊，搞到我一世人都失身，俾夏威夷強吻咗幾次真係，哇幾難頂嘅咧嗰晚。不過後來諗下，日我哋做過童軍，應該日行一善嘅係咪？見到夏威夷乾渴咁多年，唉，俾個索下油算啦，真係咁咯。啊，嗰言歸正傳，講下人民力量呢壇嘢啦。咁啊，我上個禮拜走去台北就開會，見到原來海外咧就好多人誤解咗，就問你點樣親者痛仇者快去人民力量去追擊民主黨呢？仲有一位好有名嘅民運領袖，公開又喺台灣場合就講：你咁係益咗共產黨啦，咁啊係。其實我後來花好多唇舌去信服佢哋話，其實唔係嘅，其實咧係民主黨抵死嘅。點解咧？你放人哋飛機啊嘛，真係。嗱，先講明，我個人從來就唔反對，即係陽一套陰一套，就係去同共產黨玩嘢嘅。即係譬如好似我做過某個會嘅啲領導人啦，咁日頭咁我哋啲就走去中聯辦抗議嘅例牌㗎啦，所以你成日見市長見到我走去抗議嘅。咁但係另外一個場合咧，總有啲人同我哋傾下，譬如放下某個記者啊，放下某個人啊咁啊嘛。但問題就係你同佢傾嘅人同埋走去抗議嘅人咧，本身一定係知道對方做乜嘢，而且互相合作。抗議嘅人咧，講得難聽啲，如果譬如我係啊鬱文嘅話，我要為咗你啲講數人攞更多嘅籌碼，我直情飛身連埋連人帶棺材飛入中聯辦都得噶嘛，因為飛得越勁啊，佢攞到嘅籌碼越多。但問題而家情況就唔係喎，竟然咧五區公投一開頭話嗰陣時咧，就連民主黨包括華叔都話支持嘅，支持下支持下，拖下拖下拖到十一月。我哋啲記者都幾乎講曬粗口，發咗咩事啊？冇探問嘅咁。啊，原來我發現原來民主黨講一套做一套喎。啊，諗唔到咧，唔知係咪上帝耶穌幫助啦？十二月公民黨終於咧就話同社民聯合拍，終於埋到攣搞到五區公投。咁搞完五區公投，同時咧，竟然原來咧民主黨已經有人通過梁愛詩嘅師姐咧。就已經同共產黨食飯咯喎！嗱呢樣嘢你話係咪出賣盟友先？我問大家。你如果俾我知嘅，我寧願勇啲幫你爭取籌碼。但你完全唔俾我知，咁冇名嘅揾我做炮灰啫。咁跟住咧，一路五區公投進行緊，一路民主黨就同馬爺溝通啦，仲最後踩到中聯辦公然就係委身於人啊！真係。嗱，呢樣嘢我都係冇得原諒嘅，因為牽涉到誠信問題啊。咁你既然放咗人哋飛機啦，咁而家人哋話明區議會飛嚟打你，明搞到你明年立法會選舉冇資格出選，唔做得超過立法會員，我問大家係咪理所當然嘅先？嗱，呢樣嘢大問題啊！喺海外或者隔離嘅台灣，甚至隔離嘅澳門啊！都唔知嘅喎，呢個前因後果點解會唔知咧？就因為傳統媒體，甚至包括一啲話屬於民主派嘅媒體，蘋果咁，唔係唔報咧，就扭曲嚟報。咁點辦咧？所以唯一嘅方式咧，我覺得在座嘅，如果對呢個人民力量有啲期望嘅，希望香港再唔係一池死水嘅，一定要通過新媒體，特別係 Facebook 啊、Twitter 啊。甚至有時候連大陸嘅新浪網嘅騰訊網，就用各種唔同嘅方式，要將人民力量嘅消息同埋真相傳播出去。因為而家好明顯咧，傳統嘅傳媒咧係唔會幫我哋在場啲人嘅，亦唔會幫人民力量嘅。你要突破佢，將佢炒成個新聞。我亦相信你，只要今年年尾，亦即係用人民力量追擊民主黨票債變上這個觀點去炒新聞的話呢，這個新聞應該是炒得起的，因為過去有史以來香港21年以來從九一直選到現在是未曾試過民主派追擊民主派的嘛，喂，這個就是新聞最新的地方嘛。而且還有就是它是有市場的， 你只要激起個市場力量，壓迫呢啲傳統傳媒咧，我亦相信咧，佢哋唔敢唔跟嘅。所以咧，未來幾個月係好關鍵嘅。大家無論係做街頭嘅演出又好，或者拉大家去登記做選民又好，應該各自盡自己嘅本分，做得一分就一分，拉到一個人登記一個人登記，捐錢就要捐錢，否則嘅話咧，我怕就怕。最後呢，我們轟轟烈烈一場，結果呢就被一些香港的親共媒體或者一些自稱民主派媒體蓋了它，完全不報道，聲音就淹沒在裡面。這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做得到的，希望大家支持人民力量，支持人民力量，支持人民力量。 我自己純粹我自己覺得咧，係今晚氣慾出場。唔知點解咧，頭先咧我見到咧喺個 backdrop 後邊咧，有班男人咧不停喺度扭下扭下咁喺度抹唱，知唔知點解啊？因為佢哋要顯示佢哋今日嗰個舞技啊！